你倒是愚不是啊？ 请听琴心。接下来是童芷苓演唱的《红娘》当中传见的片段。 小姐，您那位哥哥

最后请听佳期。 Thank you.